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知唔知点解个个都叫马俊伟做时间管理大师？我唔直接答你，我用呢首歌去答你。 傻马仔终于上位，建议命令无敌贵，立身金圈地位，皆因我吃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前路不可估计。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崔杰彤， 乜嘢事啊？ 公开试期间有啲乜嘢想同考生讲咧？ 各位俾心机，最紧要系冷静啲，太紧张会吓亲自己，吓埋人哋啊！ 系，咁仲有啲乜嘢同家长讲啊？ 都系冷静啲，太紧张会吓亲自己，吓埋人哋噶。 又系，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就会轻松啲。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05年组成嚟自日本嘅呢一队摇摆乐队 One OK Rock Renegades。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一行五人的日本摇摆乐队 One OK Rock 全新作品 Renegad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将会有一个新嘅骚动音乐嘅主题音乐同大家听嘅。系啦，我哋等咗好耐， 紧张，好期待啊！ 系啊，我寻晚终于收到 推麦俾我嘅， 推咗俾你啦， 系 系啊，即系讲嘢大声啲得噶， 对唔住，系我太阴森 啊！系啦，收到呢一个主题音乐嘅时候，我都好中意 loop 咗好耐，咁所以今日同大家一齐听嘅， 心悸卜卜跳啊！ 系啦，为我哋制作嘅呢一个新嘅骚动音乐主题音乐嘅朋友咧，就 Eagle Chan 啦。系啦，即系之前 Leave the World Behind 嘅嗰位朋友，咁啊，曲词编加啊，全部嘢都系佢自己一手包办。听下呢一个我哋骚动音乐新嘅主题音乐啦。我终于有 EDM style 嘅主题音乐啦， 你开心啦， 开心！再次多谢 Eagle Chan 为我哋制作呢一首 ，Thank you，Thank you。 成啊，咁我想问一下咧，会唔会有呢个 remix version 啊？ remix 要要搵人整啊，再 你咯， 我鬼识咩？ 你最中意 remix 噶嘛 ？remix 系 production 嘅角度好难噶。 OK， 就摆落去 DJ set 度 mix 嗰啲 mix 埋一齐嗰种就得咯。 OK， 咁你试下再将我哋几个 set tune remix 埋一齐。 我估最后只会叫做连住播啦，冇任何 mix 落去嘅。系啊。 OK， 系啊，我哋会陆陆续续都开咗口，继续搵一啲唔同嘅音乐单位为我哋制作唔同风格，即系好贴近佢。你自己音乐 style 嘅一啲主题音乐喺骚动音乐嗰度，亦都会大家听得到嘅咁样样啦。 咁啊，大家期待期待啊！ 系啊，5月4日骚动音乐 ，yeah， 星期你嚟 二系咪？ 系啊，系啊， 星期二 系啊， 系今日我哋讲一样同音乐有关嘅嘢。一开始， 哇，呢、這个系咪唔应该用咁开心嘅声线去讲咧？ 都系嘅， 因为童年即系我童年回忆啦，算系都。因为今日呢一个香港一个好大型嘅呢一个 K 房，即系都宣布咗啦，即系做唔住啦，咁样清盘啦，咁样 系 啦。咁啊，一方面系我觉得系疫情关系啦，咁啊，但系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系我谂好多影响嘅。好老实讲，你几耐冇唱过 K 先？科成，你系一个中唔中意唱 K 嘅人嚟嘅先？ 我其实个阶段咧，如果去到而家呢一刻咧，我话俾你听中意嘅， 系 因为我觉得都唔算太怕丑啦。而家 OK， 以前喺 K 房度拎起支咪喺个喇叭度。聽到自己嗰把聲係好唔慣嘅。 OK， 咁但係去到做電台做到咁長，我哋開始會大家都一定有經歷過一個適應期，就係自己嗰把聲啦。咁、所以有陣時嘉賓上到嚟，佢哋戴 headphone 聽到咁上下，其實唔慣自己嗰把聲會有嘅。 係。 咁當我過渡咗呢個階段之後，我習慣咗自己把聲。 嗯。 喺麥嗰度出嚟啦，喺個 mon 度聽到啦。咁我就會enjoy 到唱 K 啦，因为本身系中意唱歌嘅、 啊。我知张学友嘛，你港台张学友嚟噶嘛，二台张学友嚟噶嘛，你 冲凉成日唱嘅、 啊。你唱南语嗰啲噶嘛， 同埋嗰只咩心思思 咩嘢啊？ 嗰只系，我唔记得咗。 小心啲，唔好唱错版本啦、 啊。我怎么舍得你？ 我记得个歌词好似唔系咁样。 怎么舍得你？ 心思思下一句好似唔系啊 ？OK， 咁我自己咧就唱 K 咧，已经系我谂读书时期真系唱得好密嘅，基本上一个星期平均都唱一次噶。咁但系去到出嚟做嘢咧，佢唔知点解成为咗呢一个即系纯粹系翻新工或者有新同事嚟到公司嘅一个叫做迎新嘅活动啦，或者系离开公司。farewell 同事嘅时候先回去 K 房，所以变相嗰、那个去嘅程度係好大幅咁下降嘅、哦。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街坊就问过一啲去一啲大学问啲大学生，原来佢哋而家係唔鍾意去 K 房唱 K 嘅，佢哋係鍾意去 party room 度唱 K， 因为去 party room 有得唱 K 之余呢、 哦、 又有一打下麻雀啊，烧下嘢食 啊玩下 board game 啊，即嗰個豐富程度多好多啦，而個價錢亦都比較相宜啲啦。咁所以而家好多嘅我認知嘅後生仔都係少啲去 K 房嘅。 但係因為我去過 party room 有陣時就冇啦，即係叫做過住癮先。但係成個嘅 setting 啲麥嘅聲啊，嗰啲真係唔同層次 嘅 喎、 哦。咁係嘅，唔係咁唔係個個都好似你咁張學友咁靚聲噶嘛。 听朋友唱啊， 有啲可能即系简简单单有支咪，有个喇叭俾佢发泄下，有个 MMO 发泄下，咁就够噶啦嘛。点同你呢啲靓声嘅啫？ 咁啊系， 系咪先？咁但系咧，又引申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假设啦，波成，如果要我哋去帮 K 房谂一个起死回生嘅大计，撇除咗疫情先啦，因为疫情呢个影响你冇办法，我哋用咩桥都改变唔到噶嘛，系咪先？好难改变。咁但系撇除咗呢个疫情之外，你觉得 K 房嘅有啲乜嘢方法、有咩营运嘅模式或者包装系可以令 K 房系重新起死回生，令到每个后生仔都一定要去嘅咁样？ 我觉得真系用一个主题 K 房，用一个歌手做招来。 哦， 呢个一定系即系最关事啊嘛。 OK， 系啦。即系例如，我觉得我呢个年代咧 ，Mira Mira 主題卡拉 OK， 想去喎、啊。咁佢想去喎、啊。係 啦，每一個成員可能佢有期間限定，即係你一至日咁，你輪住咁樣。咁你有陣時去到好似 pop up store 嗰啲，你去到，哦，原來嗰一日佢就會係喺嗰度嘅。 咁佢好唔得閒喎，大佬。 咁唔使好耐嘅。 間 K 房去邊間啊？ 一間啦，或者你十二個去十二間分店咯。 OK OK， 都可以，都可以 去唔同嘅。咁然後佢會嚟同你即係見面，好似少少 fans 見面會。咁佢又會唱佢嘅歌啊，你又可以唱佢嘅歌啊，大家又可以合唱佢嘅歌啊。系啦， 都系环绕佢嘅歌啦。 系啦，其中一种啦。 即系最紧要系有得见面嗰下啫。 系啊。我覺得呢、這、一個用呢一個做，但之前都有，係咪都有一啲宣傳上面可能出新歌或者有啲叫 launch party 咧，即新歌新 會喺 K 房度搞咯，但係佢唔係一個好恆常嘅活動咯，即係可能真係好間中有啲乜嘢要慶祝嘅時候，一次半次咯，咁你好難令到整盤生意起死回生啊嘛，因為但係你頭先嗰個主題。是即嗰个主题式我觉得是啱数嘅，即等于嗰啲咖啡呢、哦、即动漫咖啡都好兴有啲唔同嘅主题㗎嘛，有时 Monster Hunter 主题咁、哦、我都会特登去食嘅。咁样。 校服之夜咁样。 你又去咗边度啊？校服之夜，而家讲动漫主题嘅咖啡啊！ 唔系你大学嗰阵时食嗰啲开学饭，大家都要着返啲校服嚟，咁大家回返去，我觉得最多機會會唱到嘅就係可能讀書嘅時候，大家著翻校服嚟重拾翻嗰陣時，咁、 哦、 樣係咪好多啊？係 啊 係 啊係啊！跟住、啊啊、然後就通常咧唱唱下，有一個會大嗌：我、哦、初戀啊！我要初戀啊！ 係啦、啊，好似時光倒流去翻嗰陣時咁樣。 OK 好。 咁樣用主題嘅， 我都諗咗一條橋嘅。我諗咗一個起死回生咧，就係、是、我覺得咧。日本嘅包装係好叻嘅，其中有一个日本包装得最好最能够搵人笨嘅方法呢，就係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呢，嗰啲呢你例如买嗰啲公仔嗰啲 figure 呢，咪有个盒，但你咪唔知入面係啲咩嘢嚟嘅，即係佢咪可能一至六款，但你要抽十万九千次先抽到你想要嗰款咁嗰啲呢，咁我觉得呢K 房都要考慮可以有一個咁樣嘅營運模式，就係可能佢有五個歌單俾你揀嘅，咁每個歌單入面可能會有一炸歌啦，咁可能你揀一號歌單係傷心歌，二號歌單係快歌，三號歌單係校園歌咁啦，咁你揀咗之後呢，你要抽中先有，即係你要抽嗰啲歌唱，我例如我想唱 Twins 嘅。可能入面個歌單都有三十首唔同嘅歌，唔一定係 Twins。咁你想唱 Twins， 你咪要抽到有為止咯。 咁啊好 sad 咯，個抽唔中。 唔係，咁每次梗係，而家我哋去 K 房，可能每次就係講緊二百幾三百蚊咁樣可以唱。咁但係而家變相可能五蚊就唱一次嘅咁樣。 哦。 咁啊瘋狂抽。 哦。 你想唱哦？你要唱 Mira 嘅。你淨係一定要唱阿姜涛嗰首 Masterclass 咁，咁可能个歌单入面有十二首都系 Mira 嘅歌，你唔一定抽中姜涛㗎，你可能系抽中阿 Joe 或者抽中阿 抽中刘宇成嗰啲真系唔知咁高音。 咁所以你要抽中阿姜涛嗰首，可能你要俾六十蚊先抽得中咁样。咁好彩啲啊，可能十蚊抽得中咯。 咁如果抽得中有得唱之，我觉得要有个纪念品出翻嚟，咁我要攞走啦。 可能帮你录埋俾你攞走咯， 或者。講起呢一樣，我諗起以前睇一啲外地綜藝節目咧，佢哋有陣時特別嗰時就 Running Man， 佢哋 K 房唱係有個分數嗰、那個、啊，我覺得其實呢個 system 幾有趣。 但係唔知點解香港係冇嘅喎？以前咧你睇好多即係學你話齋 Running Man 嗰啲節目啦，甚至乎係嗰啲日本嗰啲咧，其實最早期日本係有噶嘛，佢哋啲節目都係會有呢啲機器去評分，睇下你啲音準有幾準噶嘛。香港真係冇嘅，唔知 道。我覺得好，我想試一下嗰樣嘢。 你梗係想試啦，你靚聲。噶嘛， 梗系啦， 你有心思思， 我真系唔记得咗，总之有几多怎么舍得你啦，系，即系嗰样嘢好似有一个换味喺里边，即系你计分嗰样咧，你有样嘢碌货啦， 竞赛心态， 系啊，但系我唔知系咪即系点解会冇用到呢一样嘢， 嗯， 但系你讲起唱 K 呢个，我谂起之前有同个朋友倾开嘅，就是、会唔会自己一个人入 K 房唱 K， 你有冇试过？ 我真系冇试过。 我想下先， 因为有一种尴尬，即系去到 我都冇。 唔该一位啊，咁 真 系有啲尴 尬。 唔该一位呢、這、一个， 即系我试过一个人入戏院啦，咁可以接受啊。我试过一个人打边炉啊，我都觉得可以接受。但我真系冇试过一个人入 K 房嘅，同埋真系好无人。你唔知唱俾边个听？ 嗱、啊，呢、這个就系嗰个心态啦。即系我哋呢一种觉得一个人去会有尴尬，就除咗会同。嗰、那個人登記嘅時候講一個人好似好孤獨啦、 嗯嗯。 第二就係唔知道唱俾邊個聽。係 啊 咁但係每一個人去唱 K 嘅朋友，佢嘅心態調翻轉。 係。 佢好想唱歌，但係佢唔 敢， 唔想喺人哋面前唱啦，或者嗰只歌好中意，未練好、 okay、 可以攞出嚟見人。 係。 咁、那個過程佢就好想自己一個人喺 K 房嗰度練歌先，因為屋企始終嗰個 setting 同喺 K 房有咪有嗰樣嘢唔同噶嘛。咁、嗯、佢就會想自己一個人去啦，自己 enjoy 嗰個過程嘅。 会啊，但系我觉得如果系咁，就系、是、可能要整一啲咧一人之境 package 啦，一人去咧就可能平啲嘅，咁啊当然间房细啲，可能包埋嘢食嘢饮啊嗰啲啦，一人之境 package 几好啊， 喺情人节嘅时候出仲要， 哇， 可唔可以加钱有一人之境嘅原创者嚟帮我弹咁啊？ 呢个 marketing 我觉得唔错，我觉得值得。波成，你不如出去做 marketing， 你去拯救我哋香港嘅唱 K 业啦！ 你真系觉得 work 咩？你真系觉得得 OK 啊？几好啊！我起码听落去吸引嘅，有 gimmick 嘅。 系，但系冇嘅，有一样嘢真系冇死嘅，即系而家相关嘅嘢，只要同佢哋有关咧，都系有得谂嘅。首先，佢哋每人有唔同嘅风格啦，而个音乐作品亦都 keep 住有啦， 系， 而且佢哋人气真系非常之红，12个人、啊， 12只恐龙去野餐咁、啊， 任你选择、啊。撞到火车冲不出新路轨，坏蛋拉关系，身体出差放弃谁用地位关制，高高的对手的力量范围，困住了解体，急跳的却未逼未下跪，天规靠信仰打低，难成还习惯做一只棋，行动都顾忌，挺起腰骨背负平练勇气，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大不了死会被命令能做武器，地方能做武器，真正任惨遭攻击有了真地，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难越自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杀去几多关卡，多了几多怪卡，拥抱他吹散困惑，无事浅踏，专注铸造盔甲，出发攻塔，遵循老规格，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身披因神父圣后露面前，变化派出斗剑剑，力卖弄出斗人经典。神鬼参神老细做实验，实验一次一次一次火，剩余未退出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灯着地球大作战，而米高峰大预言一个信念。每一次险，发一次癫，越定型越要变，越激动越要变，超过速火星轨迹，快过闪电，浩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寂寞难有惊喜。新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的细路，不骄不傲，不要变化再进化，一份延长风暴，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标准有新尝试，魔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 佢哋嘅名字系 Mirror， 有佢哋呢一首派台作品 Warrior， 真系心思思啊！听到已经， 咁你想点？ 好想睇佢嘅 sh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三宗输入病例同一宗未分类个案。未能够分类个案的患者是一名菲佣，3月31日由菲律宾抵港，入住湾仔帝盛酒店检疫，其后居住在荃湾荃威花园 R 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个案未分类，有可能属于本地感染，由于患者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荃威花园 R 座的居民需要撤离，强制检疫21日。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本港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276亿元，按年上升20.1%，主要由于去年同期基数十分低，但是升幅较二月减慢9.9%。首季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上升7.5%。三月珠宝首饰、鐘錶和名貴禮物銷貨價值按年上升81%，服裝上升77.4%，鞋類、有關製品和其他衣物配件上升64.1%。政府發言人說，社交距離措施自二月中逐漸放寬之後，本地消費情緒改善，但是訪港旅遊業持續低迷，零售業短期前景仍然困難，社會必須齊心協力令到疫情受控，並且參與疫苗接種計劃，才能夠令到零售業和經濟有更全面恢復。在北京，外交部回應菲律賓抗議中國海警船在黃岩島海域巡邏，菲律賓外長洛欽發表帶粗口的言論，以及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指菲中存在矛盾，並不意味菲方要變得粗魯無禮。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黃岩島是中國領土，附近海域是中國管轄海域，敦促菲方切實尊重中國主權和管轄權，停止令到局勢複雜化。又說，搞默克風外交無法改變事實，只能夠破壞互信，希望菲方人士發表言論時符合基本禮儀和身份。汪文斌又說，正如杜特爾特所說，兩國分歧和矛盾不應該影響友好合作，這個亦都是雙方多次達成的重要共識，中方一貫並且繼續致力與菲方透過友好協商妥善處理分歧，推動推進合作，在抗疫和恢復經濟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今晚和明早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4至30度，初時吹和緩偏南風，明日吹微風。展望本週後期和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将军澳欣景路一带交通。之前欣景路去佳景路方向近住将军澳警署对开，因为有意外那一路曾经是封了路不能够通车的。现在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一带就回复正常行车，是宝丰路就比较繁忙少少的。欣景路近住将军澳警署之前的意外事故清了场的，一带回复正常行车，是附近的宝丰路就交通繁忙少少。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慢线落湾仔之路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繁忙少少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油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港岛路面呢，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东山台段现时就比较多车嘅。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联合道去到打鼓岭道一段比较多车嘅。码头围嗰边嘅码头涌道啊，有啲工程要进行噶。码头涌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宋皇台道嘅快线就封咗路嘅。咁啊，现时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咧就较为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元朗朗平路去朗平，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去夜街又唔俾，好烦啊你！ 净系食细妹，唔食我真系好偏心啊！ 我今晚唔翻嚟食饭啦。 唔使留汤俾我饮啦！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咪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在美国有座大桥突然断开，还有啲车跌咗落海， 成段1200尺嘅大桥可以突然间消失咗。 而在德国就有一座地标出咗事，成个屋顶冧咗落嚟。 啲石屎突然间跌落嚟，跟住议事大厅嘅屋顶无啦啦冧咗，砸住条街。 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喂，波成啊！你以前咪拍过嗰个节目嘅，去台湾识靓女咧，你有冇幻想过真系同台湾女仔拍拖啊？ 唉，斌神，现实唔系咁易嘅，所以谂下好啦。我几时有听佢嘅派台歌攞下个 feel 都得嘅。2021年佢嘅新企划系台式情歌三部曲，揾嚟有啊林若玲同埋苏道志合作李靖君嘅派台作品。 以国牧场外的理想，重温的花甘香漂亮透香，梦到乐园因我 成甜美形象，我们完好摆放爱的假象，在登机上像对糖知道模样，只要将恋爱面向用爱竟掩盖内伤，假设状态即使飞往已过，根本这种爱没落下。异国漫游相处是造诣，不挑剔不斟酌，严防足以维系。旅行无非假装的盛世，眼前城市摇曳，我们能否巩固爱的关系，划好机位，像对糖痴都模样，只要将恋爱面向用爱竟掩盖内伤，假设状态感觉上，只要像恋上，寂寞毕竟致命伤，碗筷便要一双，像吃甜品的模样。 歌曲名字来自网上面一个热门的用语，像极了爱情。 谁分享 李正君的新派台作品？如果用一个网络用语去回敬的话，我会用感情问题一律建议分手。当然都好看你是什么性格的。同样都是三部曲的第一章，有关心妍的《林》。 全部人也笑你多品，来互行的不获一吻，虐待你的偏拜跪，他根本跟你不亲。全部人也替我不忿，劳役半生只奋斗五个指引，但我包容罪加一等，情愿我不冧线，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再脚尖，仍没法轻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像我梦圆空却放心睡眠，情愿我不冧线，披上校服来你伟大婚宴，做半天烂女子，在你最开心一天当众叫嚣翻脸，我竟祝福你能别人问想吸魔鬼吸引。 伏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在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动怨，行雷后未经有闪电，地次的一世不像恶魂怨恨。 现实生活当中未必只得三部曲嘅，因为一啲关系嘅纠缠拉扯可以维持好长嘅时间，就好似佢嘅作品一样，嚟到第四部啦。由切肤之痛零分十分错之后，终于好似觉醒啦。 怎么想？还有固执的信仰，还会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哀伤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便够好，我做我原来随时做得到，爱是平等就此宣告，我立志撇下你得意自豪，有下一个话我好，仰望我平平庸庸亦美好，往日被爱情洗脑极恐怖， 听过有 Jude 的派台作品醒，跟着这首今天新收到都加入新唱片公司之后第三首的派台作品，由上首快歌之后来到这一首抒情一点的，它是郑欣宜。 随便未怨曲就起了，这抱憾的结尾亦算定高了，无余地。但这苦恋了不起，如深爱也许放开你，却拒绝不爱你，就算被分隔时和地，这段壮烈定义了凄美。如从前曾经狠狠热吻落下梦痕，将永续细腻，曾拥有人生高峰盛宴，散借别离，别最后丧气。 听过郑欣宜的《先哭为敬》，而里面作曲的朋友印象中都是近期合作第三首，有谦虚和 Serenity 作曲。今天也收到另一首生日派台作品，都是三部曲来到沟渠第三部，泳儿的这一首《孤独》。 一个个在倒处寄生，一次次能残杀灵魂，恐怕我在世界期待觅口自答，为傻需要问到问到替身，需要爱而无法爱人，安慰我受撞痛，其实意中清转上凄美面罩去沐浴，为快接不去某日突发的病毒，让人间很冷酷，想将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跟恐生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生活的归宿，难道生活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病毒，离不开叫孤独。天苍苍在灰暗雨沙，心碎碎在无数裂缝，将两眼和两耳 全部为咗放得到真情美好，古怪恶但永远发生，丑怪物仍尝试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愿意去暴露，正当中都市诞下就有的病毒，连曾经都会哭，想趁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 虽然这个题材好像很应现在的时代，但他们创作的时候都是在疫症出现之前。泳儿沟渠三部曲来到这一首呢，作词都是周耀辉，而编曲的有 Hersk。 在这个时代怎么样自处呢？我想是适应和在 bad time 之中找到你自己的 good time。 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才浸温泉 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日子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种 yeah, 而我未结种 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You will see it back up, but fun, 早晚疑难杂症由得他一把消散 oh, oh, oh, oh. 共我一起末世中转圈，手算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 yeah, 而你在太空 oh, oh, 逃生中来来学种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呢首派台作品叫做《Good Time》， 要作资产审查，并且以视像通话，要求事主提供个人同银行户口资料，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由而家到6月14日，为你提供申请咨询服务。 想了解多啲，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嚟2331-2334。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今个月啲零用钱可唔可以再加少少啊？ 好肚饿啊，有饭食未啊？ 嗱，呢个月嘅家用啊。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呢？ 妈妈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布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分神，今日我哋呢位嘉宾用佢个名创作嘅呢句字句咧，你上次嚟嘅时候，我哋轻轻提过，佢话觉得呢句几好笑噶， 系咩？我又想知有几好笑啦。 胡鸿钧行饮蛇， 唔系啊，我都觉得几好笑啊。 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胡鸿钧嘅。 Hello， 钧行饮声。 系啊，我听翻上次个访问，我就记得我哋系有讲过呢一句嘅。嗰次你话呢句都几得意啊，咁样。 好 OK 喎，而家听翻都觉得好好笑。 系啊，所以我哋直情 咁个演绎嘅方式啊，胡鸿 钧行饮声， 好健康，好有气势啊呢、這个。 系啊，冇错。 所以我哋直情啊，又有呢一个卷轴啦，将啱啱嗰句说话写咗落嚟咧，又送俾胡鸿钧嘅。 行饮射，好嘢。多一个啦，多谢，好靓。我想讲好靓啊，边个写嘅字？ 我哋监制 Carmen 啊， 哇、 哦，系啊，佢真系好劲， 写书法 可以啊，可以啊， 真心收好贵啊， 多谢晒。 佢成日话好想咧写啲字出去可以卖字啊，如果有一日嘅话可以，如果唔做呢度嘅话。 我想问下波成，其实点解你哋上次会倾出咗胡鸿均衡饮食呢个 topic 咧？即均衡饮食呢样嘢 系。 我覺得係好難做到嘅，首先一樣嘢，你 越大越難做到啦。 係啦，越大越難做到嘅，你總會打下邊爐啊、剩啊咁樣 嘅。因為嗰次係講緊胡鴻鈞呢一個名字可以食到啲咩字嘅，咁跟住嗰陣時就話其實有諗過胡鴻鈞行飲食，但係覺得唔好意思拎出嚟見人。 覺得好似有啲孏佢哋，我記得上次咁講啊。 係啦， 好似總之好 奇怪， 唔見得人啦。 係啦， 唔係喎，中意喎， 好似太過無聊咁樣樣。係啦，咁但係胡鴻鈞就話好中意，咁我就覺得我記住呢一樣嘢，所以今次送。 咁啊，今次可以多啲了解一下 Hubert 嘅飲食習慣啦，我哋可以傾下食嘢，咁樣開心嘅。平時咧係咪一個均衡飲食嘅人先？講真， 平時嗱，我算係由細到大都唔係點樣揀飲擇食嘅人嚟嘅，因為細細個屋企人已經都喺呢方面都比較 strict 啦，即係我好少食到啲零食啊，好少食到啲所謂嘅垃圾食物啦、啊。是少的，正餐我通常在屋企呢呢份媽咪煮飯啦，佢都好少落嗰啲鹽啊落糖，所以細細個嘅時候我嘅成長環境，即係我成長嘅食嘅嘢都比較健康嘅，但反而咁樣呢令到我一入行或者大個咗出嚟做嘢之後呢就反叛啦， 系咯、 啊，因为未试过啲好食嘅嘢嘛，就开始即系会想食好多比较肥啲嘅嘢啊，冇咁健康嘅嘢，油腻啲嘅嘢咁样咯。咁但系食完，好啦，而家试过咗之后，我都系发觉原来系清淡啲啊，或者系 家庭啲嘅嘢系都系最好味嘅， 系咪因为叫试过咯？试完之后又冇乜特别话，真系超级喜欢咁样。 有时挂口音 OK 嘅，即系久唔久食下啲浓味嘢系几过瘾嘅。咁但系如果长时间咁咧，就即系你嘅身体其实好诚实嘅，再加上你人越大啦，咁冇以前十几岁嘅时候，即系所谓嘅好似食乜都冇所谓噶嘛，饱肚得噶啦嘛。但系而家唔系嘅，你只要可能迟一晚食啲煎炸嘢，第二日就喉咙痛啊。食啲辣嘢，第二日就腸胃唔好啊！即係會有呢啲咁嘅身體嘅反應話俾你聽咯。 同埋都好辛苦噶嘛，即係作為 artist 咧，你如果食完啲多油鹽糖嘅嘢咧，即係好容易即係個身形會開始塊面又漲少少啊，個身形又漲少少，跟住公司又話喂唔得，你要減、啊，咁你就要徘徊喺嗰個又食好嘢，食完好嘢要減。 聽唔聽我嘆氣啊？啱啱 係咪係咪咁咧？嗰陣時 係啊，絕對係，因為而家又要即係。会揾食啊嘛，卖样啊嘛，靠样揾食啦。咁啊，要真唔可以太放肆咯，真要还咯。即系如果你嗰段时间，好似特别我哋拍剧咁啦，你拍剧通常系食饭盒噶嘛，咁饭盒你知道唔会好健康啦，系咪？同埋啲材料都系比较肥啲嘅嘢啦。咁你几个月都系食饭盒嘅时候咧，你好快个身形咧就会。即系话都俾你听咯，即系即刻肥咗，肚腩出咗嚟啊，块面又肿啲啊，咁样咁，所以系棘嘅。即系拍紧剧嘅时候都要。忍口咯， 系咯，你要出镜啊嘛，你拍剧嘅其实系， 其实都肥咗好多而家。 有冇特 别前？ 有冇特别要求剧组啊？不如买啲点样嘅饭盒俾我去就一就、啊。 买沙律啦咁。 我曾经试过，但系觉得好似好麻烦到人啊！即系通常大家买饭都系一大落咁样噶嘛，咁唔会零零四四为你一个去买其他嘢。虽然佢哋都好好，即系剧组人都话、啊：，你想食啲咩啊？譬如你想食清啲嘅，佢哋都话想帮你买满足啊，或者想买啲米线啊，好清淡啲。我话唔好烦啊，或者你食咩我食咩啦咁样，系啊。 咁有冇一啲属于你嘅叫做精神食粮？即系当系个 list 度，平时嗌饭盒可能都系嗰啲噶啦。咁但系你都会从中有一啲嘢，我觉得我每次食呢一样咧，我就觉得好舒服噶啦，叫做 comfort food 啊咁样嗰啲噶。 comfort food 啊，我中意食鸡咯。 OK， 系。 同埋鸡某程度上都有多 protein 啊嘛，好似冇咁邪恶。 系啊， 虽然成日都系食炸鸡啊，咩卤水鸡翼啊嗰啲咧，其实系好肥嘅。咁但系我自己都中意食鸡咯。 啊， 鸡啊或者系，其实我个人咧最中意食咩咧？食颓饭咯。 哦，系咪有嗰啲咩汁 仔啊？蛋啊，火腿啊，午餐肉，然后捞一啲 荧光汁， 荧光汁， 我称之为荧光汁， 搞掂， 系 咁就一餐啦。 咁但系如果系唔系叫做拍剧，我当譬如今晚啦，听日唔需要做任何嘢，咁你可以自己好尽情享受今晚嘅个晚餐。 使唔使负责任嘅先？ 唔使负责任嘅，其实我想知道可以去到。 中意打边炉咯。 哦， 我相信好多人都中意打边炉嘅，因为可以任君选择，好多嘢食啊嘛，同埋汤底又好似又可以好多唔同嘅花款咁样咯，同埋最紧要系都几开心啊！通常打边炉都会一班人噶嘛。系啊，就可以一路食嘢，一路倾偈，又可以食好多嘢咁样咁，同埋件事系唔知啦，硬系会觉得好似未食就咁谂啊，都觉得好似好丰富啊，系啊。 你有冇中意食边炉嘅边一类型嘅，譬如汤底又好啊嗰啲？因为有啲人就中意食可能麻辣嘅、台式嘅或者咩。 首先因为我唔系好食得辣， okay. 所以我就唔会嗌麻辣嘅。我通常汤底咧，我反而中意清啲嘅。因为咧，我唔想冚晒本身嘅食物嘅味道，系啦，通常我都嗌清汤底啊，或者嗰啲咩椰子鸡嗰啲汤底啊， 哦， 比较，总之系比较清淡啲嘅汤底啦。 我听到已经， 我都好想打， 好想打， 行啦，行啦， 但系几耐冇打先呢样嘢，好紧要啊。 守一双门，我前日先打完嚟。 以为你忍咗好耐啫， 咁你都 keep 得好好啊。 我要 kind of 帮自己庆功啊，因为我完咗剧啊嘛。 哦、 okay, 就俾自己放肆一下咁样咯。 但整嘢食方面，你自己有冇都有啲自己喜好中意？系咪？我记得有整甜品。 系啊，整甜品啊，因为早排疫情关系啦，咁嗰段时间好多人都疯狂咁样整嘢食咁样嘢，乜厨神，乜厨神咁。咁我自己就去咗玩整甜品嘅，咁其实我整啲甜品都系啲手板眼见功夫嘅，好简单嘅啫，真唔系啲咩花生嘅。其实每个人你只要对住个 recipe 都一定做到嘅。咁但系我系想点讲咧个过程咯，因为我觉得想接触一啲自己未试过嘅嘢， 系 即系即使其实明明系好简单嘅，但系我都想玩一下咯，或者喺从中训练下自己耐性啊，训练下自己去接受新事物啊。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对我之后。去再去尝试新嘅事物都系一个好新嘅开始咯。 咁入手嗰陣時嘅甜品係邊一款啊？嗰陣時 曲奇 啊， 同埋嗰啲咩芝士蛋糕啊？ 哇！咁高階嘅， 好簡單嘅， 我以為係芝麻糊包裝中加幾粒湯圓， 唔係嗰，唔係你唔好以為，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啊，你只要真係跟足個 recipe 落，即係嗰啲份量啊，落啲咩啊，攪拌幾耐啊，焗幾耐啊，咩温度啊，其實唔會有咩問題，即係佢唔係好考你嘅技巧嘅， 真 係，係啊，即係 copy and paste 啫嘛， 份量對足就啱啦，係 啊，真係得噶，你咁嗱曲奇嘅樣貌啊，見仁見智啦，係咪？但起碼我可能個樣係唔討好嘅，但係食落去係好味咯。 點解我覺得曲奇難？係因為你讀書時期曾經都會有啲女同學好中意整曲奇啦，整親嗰啲每一次都要揞住良心話唔好食或者唔好脆。咁我就所以一路有個印象，覺得曲奇你要即係 只不過你遇人不熟啫。係 啊，所以冇同個女仔一齊。 又或者可能你唔中意個女仔啫。 本身中意嘅，一食完之後就哦蛋咗啦，唔中意啦。 係所以覺得曲奇係呢即係。 咁而家同埋而家嘅科技又發達咗咁多，好多嘢都可以透過科技可以減輕咗好多。譬如話而家有啲咩攪拌機啦，唔使自己打啦。係。譬如話而家有啲嗰啲帽啊，吸落去就已經整到個形狀出嚟啦，所以真係嘅，好似放我呢啲咁嘅整嘢食白痴，我自己整出嚟食咗落肚，我都拋落自己啊， 係 好味喎、 啊，正喎、啊。 但係除咗甜品以外，你對整嘢食本身係有冇興趣嘅先？ 我對整嘢食本身嘅興趣就冇食嘢咁大咯， 正常嘅，正常嘅。 啊，唔係嘅，有啲好中意整嘢食㗎，有啲人係中意整嘢食多過食嘢嘅喎。 係啊，我遇過嗰啲啊， 通常女仔啦。 男仔女仔都會有，但佢哋嗰種 enjoy 係成餐飯佢淨係喺廚房，佢唔出嚟噶嘛。 係啊，而佢哋嘅樂趣就係睇整啦，同埋見到大家食得開心。係 啊， 嗰度而尋找樂趣咯。咁啊，我希望可以識多啲咁樣嘅人啦，我就可以俾好多歡樂俾你哋噶啦。係 啊，我最中意就係食嘢噶啦。係 啊，我中意食嘢㗎。係啊。 咁啊，譬如啱啱講飲食嗰啲就係即係呢一類型啦。咁但係喺你生活習慣上面，你覺得自己算唔算都因為均衡飲食？下一句大家通常都會諗就叫運動積極啊嘛。 運動積極 係 運動， 你算唔算咧？ 我由細到大都中意做運動嘅，即係我以前都去參加好多啲唔同校隊嘅，即係運動嘅校隊，譬如籃球隊、田徑隊啊嗰啲嘅。咁所以 even 到而家，當然啦，即係入咗行做嘢之後就少咗時間去做運動，呢個真嘅。咁但係我都仲係打波啊，或者去做 gym 啊，都 make sure 自己嘅身體唔好俾佢完全靜止落嚟咯。 你最 fit 嘅狀態仲記唔記得自己係幾時啊？ 最 fit 嘅狀態啊， 即係個身形上面啊嗰啲，你有冇？ 系咪即有最 fit 只有更 fit 咯？我都唔知点样去 define 最 fit 啊！ 你谂翻转头嗰段时间，自己 我未有一个最 fit 嘅时间嘅，我觉得即系我未有一次见喺块镜见到自己觉得哇好 fit 啊，冇啊， 冇试过真系， 都冇乜试过，硬系觉得未嘅距离，我真系想达到嘅身形系差天共地。 但对你自己嚟讲，你有冇话俾一个标准者？我要几多 keep 住喺几多 kg？以內嘅， 其實重量有時又未必係一個準則嚟嘅。因為有啲人係，譬如話你想 muscle build 咁，其實係好唔重咗。 係咪即係體脂？ 其實主要係睇下你嘅身體嘅脂肪同埋你肌肉嗰個比例啫。咁所以重量我就反而唔係重點，反而係真係個咩 BMI 啊，或者係個 muscle mass 啊，或者係你個係啦體脂啊個 percentage 啊，呢個先至係我會睇嘅數據咯。咁我希望譬如話個脂肪係維持10%至12% 已經好足夠。我諗我而家應該有，我諗我而家十未到二十嘅， 十五以上嗰啲咯， 有肚腩咯， 好難睇得出，真係唔係好。 因為遮住啊嘛， 因為一拍埋波成嗰個肚腩冇。 呢個勁啊！而家呢個，你見唔見到有聲啊？而家 好闊達啊， 咁大， 好闊達， 因為冇 cam 啊嘛，所以佢咪闊達咯。 OK。 咁你話即係自己未達到最理想嘅身形咯，可能係。咁但係你自己心目中你最想係大概係點樣？ 其實首先我覺得健康係最緊要嘅，係即係我覺得亦都唔需要盲目咁去追求。话边一个身形，主要系健康啦，同埋主要自己系 comfortable， 因为未必每一个身形都适合，即系应该咁讲，唔同嘅人系适合唔同嘅身形，即系喺我身上面可能靓，但可能喺你身上面未必靓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话放我自己，我都系希望起码可能睇落去个人横啲咯，其实横系好难练嘅，即系同之前去做 gym 都好，啲教练都话其实膊头系最难练嘅，我以为我自己都系，同埋个背咯。 即可能好多人會 focus 喺手臂啊， 係 胸啊， 攞出嚟睇嘛，嗰啲可以 腹啊，即係可能係最易見到。但係如果你想成個體型或者成個人橫啲去牙炸啲，其實個背同埋膊頭好緊要，而 which 呢兩個位係最難練咯。 係， 我覺得啊，我 但係嗰陣時有跟都有跟過下教練， 有跟過嘅，有跟過，都其實我兩個月前都有做 gym 嘅，即係因為入劇關係所以停咗啦。但係入劇之前我都做咗三個月嘅 gym 嘅，咁係明顯地係線條係出咗啲啦，咁啊體脂係少咗啲啦，同埋我覺得當你有做運動，有 regular 做運動嘅時候咧。你都會不知不覺食嘢上面你都會小心咗嘅，即係你唔想嘥咗嘛。唔係特別好，如果今日做完 gym 之後，你嗰餐就誒食清啲先，唔想嘥咗，唔想 打邊爐咩咁啊？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我覺得，所以做運動係一個有好多連鎖嘅好嘅 effect 喺入邊嘅。 但我覺得咧，要保持一個人體態係好咧，最重要嗰一環咧，即係除咗我哋講食嘢啦，同埋呢個運動之外咧。朋輩係好緊要，一個好嘅朋輩，係啦， 者黑啊， 好嘅朋輩啊，同你一齊減肥啊，食啲唔好咁重口嘅嘢啊，咁樣。阿 Hubert 自己本身身邊嘅朋友們係咪都會陪你去好健康嘅生活，定係佢哋係一啲壞朋友會引誘你嘅咧？ 都有。都有嘅，睇下自己點揀啦。當你想壞嘅時候，又有一班朋友同你一齊壞嘅；但當你想健康嘅時候，亦都有一班朋友同你一齊健康咯。咁所以就好得好嘅。咁就其實睇我自己啫，即係咁當然我自己都要有自制嘅能力啦，有知識嘅自律啦。譬如嚟緊知道需要有好啲嘅身形嘅時候，咁咪聯絡多啲成日做專嘅朋友咯。知道啊，嚟緊冇乜嘢啦，放肆下嘅，咁咪成日約咗啲豬朋狗友出去食飯咯。所以係睇心情嘅，睇情況嘅。 我好想知道有邊啲豬朋狗友會成日約你出去食。 周朋友係嘛？俗稱嘅周朋友好多嘅喎。咁我諗係圈外。要多 哦，圈外多啲， 系嘛？因为圈外佢哋始终唔系做呢个行业，就可能对于个身形啊，就唔系十分太过介意啦。 啊，都系啊。 咁然后佢哋就，因为我识嗰啲圈外朋友，佢哋好多时都成日都要交际应酬嘅，因为佢哋嘅职业关系系啦，咁就会成日搜罗咗好多啲好食嘅餐厅，咁我成日都黐住佢哋，等佢哋带我去咁样咯。 系啊，同嗰啲圈外朋友另一种 feel 啊，佢话红军嚟饮先，唔好咁多，唉，倾乜嘢啊，饮埋今晚先啦，咁嗰啲 食完再减啊，永远都系咁嘅。 柯成就系 exactly 呢一种嘅圈外朋友啊， 系我做乜嘢嘅时候，个人都系咁话你听。 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烦都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事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某，十年灌溉过的多不讲究，等眷书修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又幸有某某现身与唱歌，察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重过度，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土，像从未远走，我的伤口你亦有，最后记起可把怨恨送走，你为民救，我内疚，要尝尽献丑，凭真心交出求接受，杯底终于摸透，及时挽救我的一双胜手，多得一颗心中过度，多得空位 听过有胡鸿钧嘅上一首派来作品《心跳移植》。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会继续有胡鸿钧出现喺骚动音乐，同时介绍佢嘅新派台作品《静亲》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三宗输入病例同一宗未分类个案。未能够分类个案的患者是一名菲佣，三月三十一号由菲律宾抵港，入住湾仔帝盛酒店检疫，其后居住在荃湾荃威花园凹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个案未分类，有可能属于本地感染。由于患者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荃威花园凹座的居民需要撤离，强制检疫21日。另外，初步阳性个案少于10宗。本港警方連同澳門司法警察局打擊信用卡盜用騙案，合共拘捕16人，其中本港警方拘捕3男3女，全部是本地人，年齡15至60歲，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和企圖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警方表示，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手段取得受害人信用卡資料之後，在網上購買名貴衣物、電子設備和禮品卡，涉案金額大約30萬港元。被捕人士並沒有黑社會背景，相信透過網上平台的電腦系統資料外泄，取得受害人的信用卡資料。早前在社交網站發表附帶粗口言論，要求中方船隻離開非中有主權爭議水域的菲律賓外長洛欽，先後向中國駐菲律賓大使以及中國外長王毅致歉。洛欽在 Twitter 貼文指，若果王毅有使用 Twitter， 他對傷害對方感情深感抱歉，讚揚王毅是他的外交偶像，在思想和儀態上都優雅，自己難以模仿。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較早時強調，中國仍然是菲律賓的恩人，雖然兩國之間有衝突，但是並不意味菲方要變得無禮，不尊重別人。菲律賓事實上亦都有太多事要感謝中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日间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30度，初时吹和缓偏南风，听日吹微风。展望本周后期同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税务大楼和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附近，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好长啊，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多车噶啦，去九龙方向龙尾近欣怡花园。去将军澳方向咧，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新蒲岗御港湾咧，去到九龙城交汇处就多车嘅。而太子道西出旺角咧，就近住九龙城联合道至富豪东方段多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啦。 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设有3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urple 32。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经已结束，多谢支持，密切留意投票结果公布日期。 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用一小时寻找湾区生活。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湾区生活一小时。 3-0-6-2-4-7-0-0， 咪住，应该是2-3-3-1-2-3-3-4。 咦，这个不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由现在到6月14日为你提供申请咨询服务。 想了解多些，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来2-3-3-1-2-3-3-4。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红军行饮射，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胡鸿钧啦，咁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整亲嘅，咁你整亲介绍之前，我同阿斌神都会预先估一估，即系呢首歌你听完之后嘅感觉啦，咁样我估先啦。 好， 咁呢首歌咧，我其实第一次听啦，一听你开口唱，其实第一句咧，我已经觉得，咦呢一首歌嗰、那个唱法已经好似唔一样。咁又再反复听，我就想估嘅系会唔会系因为今次嗰个曲风上面都系印象中近年你叫最 upbeat 嘅一首啦，第一，第二就系。可能是因为这个 topic 在你唱的时候 trigger 到你的一些感觉，可能是很复杂的，即不是单一，可能有愤怒啊，有看得化，或者一些伤感等等，令到这一只歌有些不同、啊、今次唱法上面。跟着 我又估下啦，因为呢我觉得今次听整亲呢，我是完全感觉到另一个的 Hubert 出来的。因为以前我们会听到、Hubert 的歌曲的作品会比较深情一点，柔情一点，温柔一点。这一种曲风我觉得呢，其实 Hubert 在早几年前可能一路已经很想做，但是未有机会带给大家看啦。咁我觉得可能是不是 又会是因为现在的自由度又再大了啦，所以今终于可以给到这一面的音乐的风格给大家看呢。 好，咁我而家是不是要揭晓究竟大家估啦，啱 冇错。 好啦，我要揭晓啦。咁波胜呢，某程度上呢，其实你嗰啲都唔系估，你嗰啲系将个事实讲返出嚟咋嘛。 你咪收咗个文案啊，个文案 咪咁样。即系纯粹讲话，呢隻歌比较 upbeat 啲囉。呢隻歌就系你嘅唱法唔同咗。我唔知咧， 我有根据噶嘛， 呢个唔系估喎，咁所以你啱啱讲嘅说话咧，其实全部都啱嘅，但系就冇乜估嘅成分入边， 俾佢发现咗， 系啦，咁好阴湿噶， 好阴湿 噶， 好清醒啊呢个人而家， 系所以我都唔知点样啱咯， 啱 咯，好叻咯，估啱晒咯， 即系你讲， 即系等于估咧，我觉得你今次录歌咧，真系尽咗你最大努力去录到最好，咁你呢啲叫人估咩嘢啫，大佬啊， 系啦，冇错，不过有一位就其实系。 可以補充翻嘅。 係 啱啱提到就話係咪其實我早幾年已經想做咧？其實唔係嘅。 嗯 嗯。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呢只歌係喺呢個時候出係最啱 timing， 因為呢只歌其實是反映緊我呢一刻嘅心情啊嘛，可能幾年前我嘅心情並不是這樣，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或者咁講啦，整親呢只歌某程度上或者加埋上一隻歌心跳移植啦，今年派咗嗰兩隻歌咧，其實都係截錄緊或者記錄緊我呢一刻或者做緊呢只歌嘅時候嗰一剎那嘅一啲心情嘅一啲想同大家表達嘅一啲 message。咁就透過歌曲去同大家分享咁樣嘅，咁所以而嚟緊嘅方向咧，我都係想咁樣嘅，即係話，因為以往可能雖然我入咗行十年嘅時間啦，差唔多，唔係差唔多，已經有十年嘅時間啦，咁就可能一路以嚟我嘅碟啊，都未必有一個好清晰嘅 concept， 係話俾人聽，我聽咗胡君呢隻碟啊，佢係有啲咩嘅 message 想同大家表達咧？未必係好清晰，咁所以反而今年我俾咗一個目標俾自己，就係希望嚟緊今年年尾嘅嗰隻碟係有一個 concept 嘅，係有一個能量係可以透過個大碟係可以俾大家get 到嘅。咁而我覺得我嘅做法就係我想等大家去再一次認識我咯，或者我希望透過歌曲去同歌迷係有 connection 嘅。咁所以心跳移植到整親，我都係分享緊一啲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同一時間亦都希望我嘅呢啲分享係俾到一啲 inspiration 啊，俾咗啲力量啊，或者俾咗啲正能量俾我啲歌迷。 係，譬如今次呢一首整親所攞到嘅嗰個關於你自己，就係可能一路係即係出咗道之後，大家網上面嘅網友，特別可能反面多啲對你嘅 comment， 其實呢個題材可能幾年前如果俾你去諗，都未必喺嗰陣時會推出。 係啊，嗰陣時如果你講真要，好似所講，如果係譬如個主題係想悲喪，大家對我嘅一啲 comment 嘅，不論係網上、現實咩都好。咁嗰陣時嘅我係未必係呢個心態，可能嗰陣時我就係想反抗咯。嗰陣時我係想 defend 啊，想同人哋去傾啊，去甚至係去嗰啲叫咩去控訴啊， 係 咁樣嘅性質或者咁樣嘅情緒會多啲。咁但係隔咗幾年到而家嘅時候，我發覺其實過咗呢啲咁樣嘅心情，反而係我學識得係點樣喺呢啲經歷入邊。去找到一些可以令到自己成長的位置呢、 哦、 即是我經常覺得每一件事情的發生一定有原因的，經常都很老生常談、好事、變壞事，壞事變好事，即其實壞事某程度上都是好事， depends on 你怎樣去看，即可能你會覺得喂不是、很多人去攻擊你，很多人去批評你，給負評你，哇大家對你的印象不好，好慘好慘，咁當然第一下係會唔開心嘅 hard feeling。首先你唔好逃避先，因為呢啲聲音某程度上係令你成長嘅嘢嚟嘅。翻嚟迎接佢哋，然後去分析啊，點解大家咁講咧？或者喺呢啲嘅批評入邊有冇啲咩可以令到自己係有得著嘅位咧？咁然後呢幾年我就開始係朝住呢個方向啦。咁慢慢我就會開始反而感激有呢啲嘅聲音出現啦。反而佢哋係話緊俾我聽，我應該點樣行，我應點去進步。咁到呢一刻我出整親呢隻歌嘅時候，就係想同大家講，其實每一個人都一定經歷過各式各樣或者唔同類型嘅所謂嘅批評啊，或者一啲嘅負面嘅聲音。咁但係就好 depends on 你點樣去面對。我希望係呢隻歌我俾大家聽，其實你可以鬆容啲去面對嘅。 我覺得呢種心境上嘅改變係好難嘅，因為其實好多網民好衰㗎嘛，成日喺網上面話會笑話啊呢、這個係胡鴻鈞 version 第幾多7.9第13咁樣。但係我哋唔好講外表。我哋讲心境，心境上你觉得自己系胡鸿钧嘅 version 几多咧？而家 几多啊？ 即系你经历咗几多个阶段去令自己去慢慢咁样走出咗嗰个困惑。 我谂而家自己系我人生嘅第二阶段啦。咁、第一阶段就 系 最简单嘅，就系唔开心。一股怨气，一股即系埋怨、愤怒，咔咔啦，各种各样嘅 hard feeling 啦。到而家，我覺得嘅第二階段係識得去攞個 balance 啊。咁我知道應該仲會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階段嘅。點樣去真係而我最想做到嘅位係，我想可以透過呢一啲嘅親身經歷去成為別人嘅一啲 借鏡， 借鏡 成為別人嘅一啲，未必係即係可以係一啲啟發。 如果係講胡鴻軍心態上嘅 1.0 嗰段時間，頭先講可能會憤怒啲、唔開心啲、 嗯， 有冇發現嗰陣時嘅自己，即係個時期可以好長噶嘛？因為嗰個心態其實會影響到自己去做，例如上台嘅表演啊、幕前嘅演出或者見人嗰陣時，見唔見得有啲？ 我諗係個自信係最受影響啦。即係你行到出街，但係人哋望住你，已經喺度諗死啦！佢望住我係係咪喺度 judge 緊我咧？佢喺度唔知諗緊啲咩對住佢，但可能人哋只不過係望住你，可能冇嘢諗嘅，或者其實佢係充滿善意嘅。但係因為你自己嗰下俾呢啲聲音影響咗自己嘅諗法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人哋望住你係對你不懷好意嘅。咁我覺得呢啲係最大影響啦，就會好影響到個自信啦，或者係出到去嘅時候會好畏首畏尾啊，好思縮啊，好唔大方得體啦。咁但係冇嘅，我覺得成長就係要需要有呢啲嘅。 经历咯，叫做 呢啲嘢一点一滴咯， 系 咁你先知道嚟紧嘅路系点样行，或者系唔好再犯同样嘅错误，或者系自己嘅心态上面应该点样去调节咯。 因为啱啱讲嘅胡鸿钧嘅内心心态上面，头先其实因为一个好长时期嘅经历啦，咁其实去到录呢一只歌嘅时候，例如监制阿杜咁，有冇都同你讲话，其实都要带住呢一啲嘢入去。去唱呢一首歌， 哦，絕對有啊！其實好搞笑嘅，喺錄嘅過程入邊咧，係有一個好得意嘅插曲嘅，就係咧，話説錄緊嘅時候啦，咁啊，杜就話：好啦，我哋 take a break 先咁啊。咁之後咧，佢就下一秒咧，佢就上咗 YouTube， 就專登 search 曬有關我嘅所有嘅負評嘅報導嘅一啲 video， 就俾我睇翻啊，係啊，俾我睇翻啊，播翻俾我聽，俾我翻俾我睇啊。咁佢係想 trigger 翻我嘅情緒，因為我情緒我喺錄嘅時候其實係。我是真的冇乜好大嘅怨气，或者好大嘅所谓委屈唔开心，变咗成只歌咧就好似好超得滞， 嗯， 系好似唔系成只歌最应该有嘅情绪，因为呢只歌其实系有个转变噶嘛，有变化啊嘛，由一开头或者大家如果睇个 verse 嘅时候，其实中间都有啲好轻微控诉嘅字眼嘅，即系谁人还嫌我太烦。留言說見多反眼，即係呢啲係回應緊一啲網民嘅對我嘅一啲嘅留言啦。 係， 咁但係你回應嘅時候，你唔會係有人嫌我好煩啦，話見到我好反眼喎，咁你唔會咁嘅 咁啊。 咁你再應該點都帶點 少少咯 ，anger 喺入邊啦，係咯係咯，佢咁話我喎，咁即係有翻呢啲情緒咯，即係去到後邊好闊達，譬如話。放开做人，放心任人踩啊！完整我能量更大啊！呢啲嘅时候就真系可以豁然啲、豁达啲。但系去啱啱好似嗰啲位嘅时候，系要当中系要充满一啲嘅愤怒喺入边嘅。咁佢就嗰时候到就透过呢一个方式，想去 trigger 翻我应该有嘅一啲嘅态度同情绪咯。咁我觉得系几好玩嘅件事，同埋喺声音上面嘅演绎，亦都系一个新嘅挑战啦。因为以往我都系唱情歌比较多啦，咁呢只歌就一定要摆低晒所有唱情歌嘅一啲习惯啊，啲方式，咁就重新好似唔识唱歌咁样去演绎呢只歌咁咯。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听嘅时候会感受到一个不一样嘅叫胡鸿钧咯。 今次鍾雪去帮你填呢份词，因为同我諗同好多以往嘅作品唔同，就係因为呢首歌真係正正讲緊你出道以嚟一路嘅经历啦，会唔会你自己参与嗰个部分都会係好大呢？ 哦，其实我同鍾雪嘅溝通呢係好简单 的。 係。 当初就同佢讲呢个 topic 啦，呢个主题啦。咁佢淨係问咗我一个问题啫。佢问我有冇底线。 嗯，係啦。係啦。 咁我亦都好輕輕咁答咗佢冇，咁就交俾佢全權去發揮啦。咁而我亦都感受到佢係一個非常之有黑嘅一個作詞人啦。咁啊，佢亦都有上網做曬功課啦，即係可能揾翻曬又入行到而家一啲網上面一啲坊間對我嘅啲 comment 啦。然後你見佢嘅歌詞入面都即係講曬所有嘢嘅，係都回應翻曬由我參加比賽開始以所有嘢。唱高音出名嘅嘢，呢个一开头第一句已经有啦。 嗯， 到慢慢之后，大家对外貌嘅进化嘅评论啦，讲我喺有时喺节目上面一啲黑面嘅 moment 啊，等等嘅所有嘅细节，佢都透过歌词去记录低晒啦。即可能大家见到歌词都哇，好得好尽喎， 系啊， 好似好哇，你自嘲得好 夸张啊。 咁但我就覺得，如果即係我做呢隻歌嘅目的係想話俾大家聽，你哋經歷嘅所謂嘅難受難關，其實我都經歷過嘅時候，我就一定要好赤裸或者好坦蕩蕩咁同大家講，喂，其實我都試過，即係你唔可以同人講話你受傷嘅時候。就然後話、其實我試過，但你著住一件好厚嘅褸，咁你望到嘅時候，喂，我冇乜說服力喎、你話你受傷，你咁多衫包住嘅，睇唔到喎，咁你一定係赤裸俾人見到曬你身體上面嘅傷口，啲人先至覺得，咦係、你真係滿身傷痕，但你都仲可以企喺度同我講話 OK 喎，咁我咪 OK 我鋸咯， 係， 我覺得有力呢件事，咁所以喺寫呢隻歌或者做呢隻歌嘅時候，我就係要呢個方向咯，所以點解我同阿鍾雪講冇底線嘅，係佢有幾盡得咁盡，我完全冇問題，我覺得越赤裸越坦白。越好咯， 佢直情攞个伤口 share 埋俾我哋啊！即系佢个宣传品咧，我都听闻咗好耐，真系有个刀上面啦。 你真系收到啦， 我真系等咗好耐，好想见到个实物咁样。 又点会俾你估得到、啊？ 因为用嗰个急救包里面真系装住刀上面整亲牌叫做咁样。咁当然后面都好有心思，即系将歌词摆咗好似营养标签啊，然后加入佢嘅一啲可能，譬如调味料配料嗰度就系一啲可能一啲情绪上嘅， 即系 奚落啊、嘲笑啊呢啲咁样嘅。 喺度我要特别多谢Candy。因为个手字是他写的，刀整亲牌、刀削面同埋胡鸿钧，即系嗰个面嘅正面，嗰呢九只字咧都是他写 嘅， 所以多谢他仗义的帮忙。 哦，呢、這个真的可以打边炉摆落去啊！呢、這个 可以啊，喂，食得噶，试过 OK 吓， 系咪 OK 啊？ 可以可以， 佢讲有食 嘅，系啊，可以食嘅。 我觉得咧，去面对即系有时呢啲嘅嘲讽咧，呢份幽默感就好紧要啦。即系你本身系咪今次即系去做呢个宣传品嘅时候，去真系够胆整一个刀削面去派俾大家，系、咪都真系深刻系你自己本意嚟嘅？ 啊，绝对系，因为成件事都系我自己构思啦，我自己嘅 idea 嚟嘅。咁我会觉得。都有一句啦，首先我好想做一个纪念品，系等大家系有一个深刻啲嘅印象啦。同埋我都想透过呢个行动去话俾大家听，既然大家可能对我最多嘅 comment 或者可能最点讲啊，最尖锐嘅个三个字就 系 刀削面， 系就攞出嚟， 系啦，咁我就喂不如。即大家咁認識我，可能同刀削面咁 relate 嘅時候，咁我咪做翻啲最 relate 到我嘅嘢俾大家咯，就係刀削面啦。 咁老老實實，你本身中唔中意食刀削面？ 我自己係中意食，我自己係中意食澱粉質嘅。 哦，OK 面啊，中意嘅。 嗱嗱聲自己試下先。 嗱不過咧，我都要笠翻個頭盔先。呢個刀削面應該就唔係最正宗嘅刀削面嘅，因為最正宗嘅刀削面應該係白色嘅。 係 啊，不過呢個就係黃黃地色嘅。咁我谂呢个系 fusion 少少，又未系最系咯，未就系最传统正宗嘅刀削面，但系都算系刀削面。 攞个意境啊，呢个 意思 咯。但系我觉得另外一样得意嘅就系，因为歌词上面用咗，譬如歌名系整亲，然后一个受伤，好似 physical 嚟嘅整亲，但系 suppose 系讲紧即系内在噶啦咁。咁变咗喺譬如编曲上面啊，度佢亦都譬如前前后后里边加咗好多一啲譬如 救护车 声啊，或者一开头嗰种心跳，一嚟好似食翻心跳移植咁啦。第二就系、是。你喺担架床上面嗰种就嚟搞唔掂嘅嗰种，即系呢啲编曲系咪都系因为歌词嘅出现而令到喺编曲上面后期咦再加嘢落去咁样？ 一定有调节嘅在 系 喺未有歌词，应该话喺谂到呢只歌构思到呢只歌嘅主题嘅时候，本身开头咧我哋。揾咗阿徐繼忠老師去寫一隻歌嘅時候，我哋俾啲 reference 佢啦。我哋俾個 reference 嘅時候咧，都係一啲比較 band sound 少少嘢嚟嘅。咁佢寫翻嚟嘅 demo 亦都係配咗啲比較簡單嘅 band sound 少少嘅 arrangement 啦。咁但係之後我同阿杜就覺得，如果我哋用 band sound 嘅方式去想傳達呢個訊息，件事會唔會好似又多咗啲控訴喺入邊咧？好似會 complain 啊，或者好似好 angry 咁，好似唔係我哋想做嘅嘢。我哋想做嘢係想開心噶嘛。可以想用一個超啲嘅形式去帶一啲正能量俾大家嘅時候，喂，不如隻歌可唔可以玩啲啊？可唔可以多啲換味啊？可唔可以 funny 啲啊？或者可唔可以啲 arrangement 係可以食到啲歌詞，食到個主題多啲咧？咁然後阿杜就搞盡腦汁，就用咗呢個方向咯。 係 啊，而且佢又保留到 band 三，譬如喺第二個 verse 嗰度有嗰啲電吉他嗰啲哒哒哒嗰啲咧， 係 又 keep 到喺度，就嗰樣嘢就好似你咁講，可能好玩啊，成日咁樣 換味多啲咯，係啊。 咁而去到 MV 都係啦 ，MV 亦都係一個都幾換味。 上次 就化到小丑嘅妝啦，今次就受傷嘅妝啦，個樣就係咁變啦，咁樣。咁呢個概念嗰陣時又如何出現即系 MV 上面咁？ 其實當有呢個主題嘅時候，因為成件事。 其實是好好形象化，好有畫面嘅、嗯。所以在諗呢個 MV 嘅時候，其實唔係好需要好點講啊，好度咗好耐啦。同、 嗯、 埋之前同導演 MV 導演出嚟開會嘅時候，我都俾咗啲構思佢啦。咁就我想係用一個。个 MV 入边，大家会见到好似有两个身份啦， 系 一个就系伤痕累累嘅一个人，另一个人就系宅男，可能系代表紧啲网民嘅一个身份。咁、 嗯、 我想系呢两个身份嘅互动咯，嘅沟通咯，即、哦、系可能大家最都系一个好浅白易明嘅 approach 嘅，就系、是、哦一啲网民喺网上面嘅留言就对某啲人造成伤害啦。但是这种伤害原来当你学习去坦然面对的时候你是可以很豁达地去接受这些所谓的批评伤害但是你继续很自由自在地过你的人生。 嗯。 是啦那这个是整个 MV 的方向。那当然入面今次都玩了很多这些好点个 graphic 的东西啦好多 CG 入面啦。 是 啦很多个妆容上的东西啦都在拍摄上面剪接的东西或者整个感觉都想新一点。同我以往嘅 MV 係新啲，同埋嗰個 color grading 上面啦，喺個用色上面啊，都想 sharp 啲嘅，想搶眼啲嘅，咁希望係可以幫只歌再升華到。 咁我哋亦都會繼續期待。咁啊，今年胡鴻鈞之後嘅 project 啦嘅歌啦，又會攞自己嘅邊一啲出嚟啦。今次已經攞到呢個刀上面， 攞得好盡咯、 啊，攞得好盡。你下次我 咁唔係下下都要咁有堅明或者咁 juicy 嘅，咁都有啲好正常啲嘅。譬如話下一隻可能 let's say 如果唔做翻情歌，咪用又係啲情歌嘅嘢咯，係嘛？ 睇下咯， 我以為下次派其他面啊會， 例如係 例如係 有公仔嗰啲咯。 好啦，咁我哋就期待胡鴻鈞之后嘅作品。咁而家有呢一首《整餐》，咁啊，大家可以听下。咁啊，今日再次多谢你 ，thank you， 唔好客气，多谢。 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都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我吧平淡着性化形态分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有笑我眼态好感证实全弄晒见多反眼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到扮作怪不敢释出怪那牌有事物将我活埋重拾我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评论着生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整餐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生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有笑我眼睇好感证实全用晒容许我令人 光啊。 7:00之前听过胡鸿钧嘅派台作品整亲，听日5:00见，拜拜。